也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然后再加上说话没边儿，顺着一个事情一走，这个思路一转，然后就成了啰啰嗦嗦一大堆了。那今天这讲座就这么着吧，真要是这么一直说下去，那没准儿吧，从古拉格再说到这个苏联解体都是有可能的。那今天大家就别发言了，而且我个人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，我只是尽量的讲历史，但是各种不妥的地方还请诸位。